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咁今日咧见到生意好啲啦，咁啊坐到咁埋，你见到平时我唔会坐埋嘅啲嘉宾，今日有个靓女，所以咧就坐埋啲。咁啊，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我系安静啦，咁啊系第一次上呢个生意好啲嘅节目，好荣幸得到呢个大 N 嘅邀请。 系唔好咁讲喂，因为咧其实咧我同你有啲渊源嘅。 点解啊？咩事先？ 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偶遇邂逅喺边度啊？ 唔记得咗。 我有一次咧，探长咧就问我，诶、你有冇兴趣做节目啊？唔系，我约佢叫我做嘉宾啦、啊。我话好啊，上嚟倾下啦。咁我约咗我上嚟，咁我睇见佢哋咧就啱啱做完捞松，跟住咧就坐咗喺度，咁跟住行，咁你又坐咗出边嘅。 哦， 咁咧我就大家倾偈，咁咧就讲关于啊咩咩咩点样，我仲以为你系听众啊啲咁啦，我都唔知道、哦，我因为我都系听众嗰阵 时，好似系，好似系， 系嘛？咁大家倾开偈，咁收尾原来知道，哦，我哋将会一齐做，即系有啲 嗰日好似系拍 promo 啊嘛，系嘛？ 再第一次见面嗰次，第一次见面嗰次，我哋记得。我而家好奇怪，我啲短期几 OK 嘅， 系咪？ 有啲几我 人名人名唔系 人名冇咗， 系 人名冇咗。 OK，OK， 诶 ，visual OK 嘅， 系 咁呢个有冇啲解释啊？ 冇 嘅， 系你想记同唔想记啫。 OK， 嗱。呢度咧， 即系正等于其实点解我唔记得佢就真系好明显潜意识就自动隔离咗。 我而家你见到我咧分心咧，走去揿一啲嘢咧，我就去揿一个 Facebook Live 啦。咁我哋咧而家咧 Facebook 咧， 诶 ，try to finish reconnect。 OK， 咁我哋咧就做紧一个咧，想做一个 Facebook Live 嘅。咁我哋而家话喺右边啊，系咯，咁多咩 summary 成功 ，safe video 吓做咩啊 ？Done。 我覺得你係咪應該頭先你要 save 咗先嘅？是但啦，可能 做緊 Facebook。 唔緊要，哎，唔係唔得嘅，阿 Lens 呢度，咁啊算啦，唔緊要啦。對我哋嚟講，最緊要我哋呢度做到呢個直播， 係冇問題。 因為我哋想試下唔同嘅，例如話 YouTube 應該等阿 Lens 得閒啲，我哋再幫我哋睇翻啦。咁阿 Lens 今日都會幫我手嘅喎。 係咩？係喎。 喂，你堅喎、啊！你今次咧有啲分享喎、啊，你都 係咩？唔係集集都有分享嘅咩？ 喂。我希望在第一季完之前呢能够真的跟你行埋 做一个节目咁 做一个节目 我先走先 咪 咯嘻嘻系嘛 我哋有啲嘢讲嘅就系咩咧讲嗱各位俾啲掌声啊 Lens 讲传销术 哦 哎呀好恐怖 嗱大家咧 佢最想讲成日都话要讲 鬼故嚟嘅呢个可能 系鬼故嚟噶 系啊 但系咧我哋咧就应该咁嘅我不嬲都讲我同陶杰一样我崇优嘅我会从佢里边一啲好嘅嘢咧吸取一啲养营即系养分 吸精啊嘛要你想 吸精即系吸佢个养分我觉得即系点讲啊逢任何嘢都有佢咁多做得唔成功可以几万员工一齐去法国巴黎咁梗系有个原因噶即系唔会一间赚唔到钱。我今日听有人讲，有啲上市公司要问人度水，周围已经经济好差，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一定佢有个好处，点解咧？咁所以我就想睇下佢呢条桥系咩咯。咁啊，期待你咯，阿 Lens。 好啊，冇问题啊。 咁另外咧都讲翻上一集啦，上一集咧就系多得阿沙里网友啦，咁啊上嚟坐喺度，隐形企喺坐喺度。咁咧就讲关于电子商贸，即系讲啲网购嘅，咁啊好受欢迎。咁好多人 PM 我問關於點樣刮佢出嚟啊？點樣咁樣咁樣？大家如果想再揾阿沙里再講嘢嘅話咧，唔該你喺 Facebook 度留言。 唔係喎，不如你話 like 要話幾多 like 數啊？要 其實咧，自從我上次講咗個 like 數之後咧，奇怪地咧，即係呢個 like 數咧飆升啊，飆到爭五十到嘅啫。 咦？但係好似有一個係墨西哥係咪？ 啊唔系唔系，嗰、那个系旧少啲， 旧少啲啊， 旧少啲， 哦， 旧少啲，旧少啲有呢个都唔出奇。咁啊，都讲翻啦。咁嗱，而家仲争五十， 咁五十日做咩咧？搞網聚， 嗯， 小型網聚，咁咧就地址啊時間未定，但系就只要夠400 like， 今日咧到今日為止咧就346，我睇下做完呢、這個。節目咧會唔會多四個咧就變咗350啊？ 唔係先，如果搞網聚，你有咩嘉賓先？分鐘得你同我咁樣，分鐘我趕客噶嘛？ 唔好先，唔係㗎。其實阿 Lens 咧轉數好快，係一個好適合做即係、就是、大家即係、就是、唱雙簧咧嘅一個對象嚟噶。你都成日揾佢啦。 我係啊，即係經常就係咧揾唔到人，或者係啲題材，因為其實 Lens 佢都幾即係知道嘅層面都唔少，即係唔同範疇嘅佢都知啲，即係譬如我哋 psycho 少少嘅嘢啊，身心靈少少嘅嘢啊，咁佢又吹到兩嘴嘅，咁所以 that's why 都會即係啊，有時覺得想再豐富啲嘅時候，同埋佢因為我好寡噶嘛，即係 一個人 經常陰性陽衰係咪？咁就即係有個男性喺度就會好啲咯。 好、okay. 多謝，我其實啱啱俾咗唔夠水佢。 咁咧還有就係、是、嗱。這個網聚呢其實到時我再想嘉賓不受的不用擔心，可能 Sally 又在大家見到真身即場請假，因為其實呢、做生意好做什麼都好，尤其是 你本身是做心、心理治療啦或者心理的事情，其實很需要眼神接觸啊，即面對面啊，樣即那個人交流呢其實很重要咯，所以、欸、我想起一件事，今天我就看見一個即係呢排都看到一個人成日出現噶啦，呢人叫林鄭月娥。 嗯哼， 咁啊點去講佢咧？咁啊即係其實咧，咁啊踢下啦，咁啊交流講開交流咧，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咧講嘢咧，我成日想問你噶啦，頭先我問咗你啦，咁啊一個人如果咧講嘢咧，嗱而家我做 sample 啦，你問我嘢，阿 Lens 都係咯，幾靚仔啊，OK 啊，嗯。咁你發覺睇啦，即係林鄭咧，成日咧面對鏡頭嗰時咧，隻眼睄嚟睄去。嗱呢啲我哋以前咧細路仔嗰時咧，我哋屋企人咧傳統智慧教我哋咧，呢啲人九成講大話。你點睇咧？ 嗱，講唔講大話我哋唔知嘅，因為咧喺每一個嘅表情背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嚇。咁、而佢話你。頭先你所講都係九成嘅啫，係咪？就算係咁，所以其實佢後邊咧，佢當中可能牽涉到嘅就係佢入邊要諗一啲嘅嘢啦，有腦部有啲嘅運作啦，咁所以我哋眼球會喐動嘅嚇。咁、而當中佢可能亦都牽涉到即係我哋唔知道嘅，有機會咧亦都牽涉到一啲嘅情緒，即係每個人唔同噶嘛嚇。當然，就算你冇你眼球唔喐，入邊都會有情緒，但係起碼我哋會可以。見得到就係、是、啊，佢個腦部上邊咧，即係一般嘅人啊嚇，即係生即係撇除咗生理上面嘅疾病嗰啲嘅嘢嚇，咁、你可能都有 唔同嘅問題。但係你講喂，其實你俾我即係其實當然啦，世事無絕對啦，唔會話一定嘅，但係即係都九成咁滯啦。咁我喺度諗緊， 呢個係你覺得九成啦嚇。 我哋出現開始緊我哋而家，哎攞翻借少少， 突然之間 唔使俾咁大頭喎，俾靚女大啲得噶啦。OK，hello 大家各位好。咁我哋喺度試緊咧， 我真係覺得呢個 試緊呢個live 啦，咁啊，應該係咪開始緊？你幫我 check 下係咪開始？喂，俾啲反應我，唔該網友，我真係唔知道有冇出嘅，因為我真係我度試緊嗰個，我睇下個 live stream 先。 好， 你見到掂啦 ，OK， 但好似冇乜反應啊嘛。But anyway， 咁啊，梗係啦，我哋唔係細娘啊，係咪先？見到啦嘛 ，OK， 我都見到自己啦。好啦，唔好搶咁多呢個資源啦，咁啊搶得慢咧，唔好講咁多。 OK， 其實咧，頭先講你話即係九成，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咁都唔係啦，即係星座或者一啲某啲嘅一啲猜測占卜都好啦，都唔係話即係概括曬所有人類噶嘛。不過就係叫大多數，即係一個叫公因數，即係最大公因數都差唔多。點解我要提呢樣嘢？其實唔係同做生意唔係無關嘅。我曾經試過兩個咧。生意上的所謂一些叫夥伴他這樣說話的，喂戴安娜你批機很正啊，預些給我啊，那時候我已經覺得這個人有些問題，但一直我都跟可能好像你這樣說、不是的，他可能因為那時候我會跟自己說信他啦，信他啦、我個人呢其實做我做人做什麼都好，我是第一個願望就是信了先，OK， 咁我就唔會有啲人唔係嘅，調翻轉我揀咗唔信先嘅。咁因為我可能咁樂觀嘅性格咧，佢幾適合做生意嘅。而正正最嬲尾咧，結果兩個傳媒即係我叫呢種咧叫鬼鼠患或者叫顧左右而言他嘅人咧，即係林鄭月娥呢啲咧， 就我就唔會再即係相對嚟講會對佢有戒心咯。 其實係咁樣樣嘅，我哋可以咧由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我哋會見得到咧嗱，我哋喐動咧，其實係牽涉好多嘅原因啦，因為我哋腦部嘅運作啦，身體嘅運作啦，身體嘅不適啦、嗯，種種咧，可能入邊內在情緒啦，唔同嘅嘢、嗯。但係咧喺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如果我哋有眼神接觸嘅人，其實會俾到人哋信心，俾到人哋一種嘅感覺、嗯、交流。這一樣嘢係會強化咗咯，咁所以其實點解會我哋經常都會有一啲嘅 communication 嘅，即係溝通上面嘅訓練啊，或者係嘅學習就係、是，你對人要有 eye contact 嘅，呢、嗯、個嘅 attention 嘅，你會覺得喂，我真係同緊你講嘢，而唔係我係喺度，即係我係俾緊一啲肯定你啊，令你覺得喂，其實我對我係注意緊你嘅。你知道我是留意你这个人樣。 学嘢啦学嘢啦嗱嗱你指住呢度先。因为刚才安静讲嘢呢绝对是的。尤其是你去见客呢 是啊是啊。 你人哋对你有没有信心件产品、嗯、你的眼神坚不坚定你睄来睄去。其实可能对即是你是不是讲大话一回即是另外一回事。但起码我给了信心。 Exactly. 是啦。没个七字的。 同埋好多時咧，我講一個有趣啲嘅實驗俾你聽、嗯，心理學嘅實驗嚟嘅嚇。咁、嗯、其實如果咧，你兩個人有眼神接觸嘅交流嚟講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增加你嘅感情嘅。譬如話有個美國啦，有一個實驗咧，就係咧，佢哋有一班有一個心理學家，佢就要一對男女嚇對望四分鐘，雙目交頭，陌生嘅，完完全全唔認識嘅嚇。 咁望住 對，你望住自己得啦。 我望住， 你唔好望住我。 對唔住。 跟住 對望，所以四目交頭嚇四分鐘，然之後互相去問對方一啲咧比較牽涉個人嘅問題。 係，例如咧，你洗咗頭未啊？冇，sorry。例如咧， 例如你有冇睇臭咁樣嚇？即係唔係嘅？即係佢問咧啊，你中意啲乜嘢啊？嗯、你幾時生日啊？你生命當中最開心嘅事係啲咩啊？呢啲係一啲我哋內在 嘅。 是內在的跟我們個人有關的算幾深層的、嗯、你平時不會對一個陌生人說這些交流的時候會、嗯、發現呢這兩個陌生人、 嗯 即完了四分鐘的實驗有不少呢有幾pair會立刻變成情侶 咦我想 包括了那個實驗 我也想做我也想試 唔係，我問你，喂， 佢掹好多女嘅， 我掹翻個生意好啲啫，係咯，咪咁 講啲，嚇 有面孔，唔係其實就係 有反應啊佢，係講 冇反應，講其實掹翻生意好啲就係，譬如傾生意嘅時候，你最好即係坐嘅方法係咪面對面咁坐，就會四目交頭，會令到嗰個生意傾成嗰個提升嗰個機會咧。問阿 面對面就另外一樣嘢嘅咯，好多時我哋最舒適嘅位置咧，唔係面對面嘅，反而係有個角度嘅。因為你面對面就會有一個嘅感覺，就 冇得避啊，係啦，冇得避啊。 如果你兇我嗰陣時，我點算咧？ 其實係嘅，我自己有感覺就覺得冇不化，即係喂你一禮一禮。 係啦係啦，同埋要對一定要對住你塊面，我隻眼唔可以走。 你都俾翻空間人哋。嗱呢啲其實亦都係 interview 咧一個，我試過咧有個女仔嚟 interview 咧，哇好 aggressive， 太過 aggressive 啦，一坐 即刻冇嘅， 絕對係啊，坐得好埋添啊。跟住就話，我問你，你以前做咩噶？我以前係幫人做一啲美容啊啲咁樣。啊，不如咁，我試下幫你啊，咁樣按摩咁跟住。哇，仲攞咗我五年喎！得啦，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 其實佢唔係嚟見工，佢係嚟溝仔。 見老公啊嘛，想係嘛？ 嗱咁咧，喂嗱，所以咧，大家咧，即係你聽完呢啲之後咧，無論你打工好，或者你見即係做 sales 或者係做生意都好咧、嗯，你一定要諗下，你要留翻空間，同埋要顧下對方嘅感受。 我明 係啊，呢位小朋友 突然間諗起就係、是、譬如話有啲即係其貌不揚或者生得樣衰嘅人咁樣咧，啱啱講安靜就話點解唔好面對面啊，即係避你唔到啊嘛， 係 嘛 嚇，即係同埋係你尤其是你要留意一下咧。你的口氣啦，有時你面對面你就噴落嚟噶啦，口水你就彈埋嚟噶啦，係咪？即係呢一啲係好令到人哋產生負面感覺嘅事。 我幾年前咧，我聽一個叫余世維嘅人 ，OK， 大家上網 search 下余世維，我終於記得啦。余世維咧，佢係一個管理學大師嚟嘅，台灣人。佢話咧，我上次講過啦，嗰、那個關於泰國酒店好體貼知道佢生日嗰個故事，大家阿 Len 生都記得一下。佢另外一個故事就話咩咧？佢一啲泰國餐廳食嘢咧，嗰間酒店餐廳食咧，佢咁講嘢嘅。 请问要啲咩食啊？咁样就是、第一，我怕我啲口水。 系啊。 我怕我嘅口气。吓。即系会谂埋呢啲细节嘅部分，所以佢咁讲出嚟，我心里边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好大冲击啊！就咩咧？原来治呢啲咁嘅细节。好啦，一啲越高级嘅客，其实咧、一望到呢啲咁细节，或者就会心里会心微笑。啊，你条友仔啊！嗱、你呢啲細節你注意，你做我啲嘢都唔會衰到去邊啩？ 有時呢啲係修養嚟嘅，即係譬如話你當你一個人你顧客，譬如頭先阿 Lance 所講就係、是，喂， 佢因為嗰次咧佢就話，喂碟嘢唔啱喎，嚟錯咗喎，咁咧佢就攞嚟搞笑，佢就話佢大陸佢就會點咧，攞住嗰碟扇，這個好吃，這個好吃，好吃好吃，咁咧跟住好吃咧啲口水咧，佢滴曬落去，就冇諗個感受，咁即係我細個我睇嗰個廣告咧，咪有個人擔住啲煙，然之後咧啲煙咧跌咗落個牛雜度咁樣。 其實係，我記得呢個。 我到而家仲見到香港有啲廚師，即係啲廚房咧係擔住口煙嘅。其實嗰啲我已經將佢列為黑名單嘅啦。即係你唔注意我嘅感受。係 啊。 我講注意細節咗嘅問題咧，我上次都冇，唔知有冇講。我隻眼前，我嚟城寨嗰陣時咧，我哋先隻眼啱啱做手術。 哦。 係。我心有幾有一集我都要戴住， 獨眼龍啊！ 唔係我隻眼好大，好嚴重一個手術做。咁、okay. 我要做一個好貴嘅決定，做唔做呢個手術？ 係。 我第一個醫生，我入到去，佢第一句好扯，我要做，要俾錢。咁兼且都算啦，因為我覺得要做啦。但係最大問題咧係我聞到陣煙味。 哦。 我聞到間房有煙味。手術、手術室有煙味。 哇，咁好咩？ 咁我心諗， 冇可能噶喎。 嗱，你手術室有 dust 咧，即係嗰啲塵垢咧， 飄 出嚟會可能對我隻眼有影響。 你手術室你要咩？ 於是咧，佢就冇咗一單二十萬嘅生意咯。 係，但佢係 本來佢舐嘅， 佢係私家醫生。 私家醫生嘅。後屘我去咗另外一間又出名，平佢五萬，結果我幫襯咗嗰間。 係。 咁其實有陣時生意決唔決定幫襯，就係一啲好細嘅細節。你話喂？食煙是我個人的喜好啫，咁你咪死出騎樓食咯，係嘛？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頭先你所講嘅，包括口氣啊、異味啊，蘇我以後會睇密啲噶啦。好，我哋同呢啲網友打下招呼先。哇，喺有個阿 Bronze 啦，啊，仲有阿佳啦， 核心內圍 啊，Chris 啦，核心內圍直播，OK， 阿阿豬蛙係嘛？OK， 另外核心內圍呢個我朋友嚟嘅 ，OK， 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先，係啦，咁。好啦，咁另外咧，我又想講喎，雙重人格，我成日咧同阿 Lance 好中意模仿你噶嘛， 睇上身換膠， 仲有咩啊？ 雙重人格， 好啦， 到底有冇靈 格？咁雙重人格嗰度，喂大家 變到 Mason 多重， 千王之中，咁講雙重人格咧，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咁我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即係喺未開始正式做講生意，其實我都講緊啲生意嘢啦。我最近有個親戚咧，我同佢討論一件事，咁咧就講關於公義，關於一啲社會嘅嘢，即係議題咧，就話啲學校起唔起響一個即係 public， 即係一個你屋企隔離。 係。 咁其實我冇所謂嘅，因為呢班人我都要俾啲機會佢改過。 係啊。 其實正正我唔怕講啦，阿大恩根本細個就係呢班人嚟嘅。即係如果嗰陣時佢 label 咗我話你呢班正一吸毒啊。性濫交啊，好似嗰個校長咁話人哋咧，咁我就已經咧，我會自暴自棄，跟住做黑社會，以我嘅能力應該係做到社團大佬嘅，咁跟住咧，我就要諗好多計咧，就對付你呢班人啦，我就去打劫標心你噶啦，即係我會用咗我嘅能力去做咗一啲壞事，但好彩嗰陣時冇人標籤我，咁我都好彩地冇誤入歧途啦，咁行翻一條所謂正路啦，咁但係咧。我呢個親戚咧就話唔係啊，哇大佬你咁喺我隔離就會好自私咁話，會令到我個房地產跌咗價啲咁樣咁，但好奇怪喎，佢對我啲對或者我對我啲家人咧就好好喎，即係好到唔即係。我想問一下，其實點解會有啲咁嘅性格出現嘅呢啲人？ 其實好複雜嘅，即係我哋每一個嘅性格嘅形成，同我哋嘅成長嘅經歷啦、環境啦、社會嘅氛圍啦，或即係種種出邊外圍嘅影響教育咧，都好有關係嘅。所以好難好武斷咁樣話到俾你聽，究竟係個原因係啲乜嘢？咁但係咧，其實會見得到當中係兩件事嚟嘅、 嗯。 第一個就係咧對住自己、 我執好呢個嘢佢。 對住自己，即係所謂好似熟悉啲嘅人啦。他的態度和對著、這個、他周邊可能牽涉到他利益 關係價值上面的時候的態度會有不一樣咯。所以就是我們可以去再去想多一點，如果可以了解那個人當然是最好啦，可以去譬如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喂，當一牽涉到利益的時候就可能會有很大反應的、 嗯 啊、而這件事就可能關乎到他自己現時的狀況，可能他、啊、社會給他的感覺，剛才你所說一個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那個我們叫 labeling、啊、就是、嗯哎、他對這個 labeling 的感受，而這個感受、可能直根於他心裡面覺得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嗯 啊、當他的負面的影響可能又牽涉到很多其他的東西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系咯，即系咁，但系点解佢会对你个女好呢，系嘛？咁又另外一件事嚟噶咯。 嗯， 对你个女好，可能亦都牵涉到一啲嘅 labeling， 可能系大 N 个女啦。咁所以我就要对佢好啲啦，咁样吓。又或者系啊，个女仔好得意嘅，咁样又可能要对佢好啲啦。即系唔同嘅价值观背后吓，我哋价值观嘅形成同好多样嘢都有关。 哇！真系啦。你看這個節目的、那個養分 的養分不是 嗎？上次就實牙實齒教你做生意，今次是一些形而上是提升你心理。 即是聽不明 白、啊、真的喂，其實呢當你得到我們上次那位神級嘉賓、啊、Sally 的點化，拿到生意回來之後，喂，那你見客如果鬚根又有成身體臭，一坐埋嚟又即刻幫我你按摩，跟住仲望住你咁樣，冇位俾你走嘅，冇位，即係其實情侶又好，朋友都好啦。所以頭先咧，阿 Len 市民嗰個咧話去見客嗰陣時係咪都坐埋 對面隔離咧？ 嗱，亦都講翻，如果有眼神接觸，又俾翻空間佢嘅話咧，佢唔會愛上你，不過咧就會喜歡同你一齊。 嗯，係啊。你呢、這個人至少唔反感， 唔反感，變咗咧，你講啲嘢俾佢就會接受你啦。 嗯， 容易啲接受咯，可以。 咁咧，如果你得到呢個信任之後咧，跟住我會勸你做一樣嘢，就係行多啲展覽會，攞多啲產品翻嚟，然之後推俾佢，或者你自己發明啲產品推俾佢。要做嘅嘢就咁簡單噶啦、嗯。第一步當然係聽生意好啲啦。第二步學下點做網購。第三步。心靈上一些形而上一些細節上的注意了之後，把握了這些機會就可以吃住個浪上咯。 還有第四步就是 like 和 share， 要過400 like 才可以網聚再更加吸收更多知識。 我講到口都臭了，是不是我得多先？ 沒有 過都是沒有進步的，都是346，麻煩大家，麻煩 呢扎已經 like 曬， 呢扎啲人 like 曬，唔係 呢扎即刻嗱，臨開咗新 account Facebook 嗰度，一人開五個咪得咯。 聲音有啲散，要清楚 一點，是沒辦法了，我接下來我會有一個新的 device， 大家給一點耐性，因為今天我們就純粹就是試第一次生意好一點做 全面直播，就是全面做、用因為我都想試一下不同的技術，我們想都真的不斷進步咯、好了，另外我還有一個故事我想分享一下、不好意思、 你隨便、 就叫講關於跟時間有關的。最近呢，因為我最近啲朋友咁咧就大陸朋友嚟嘅，咁咧佢賣蛋啊，咁咧就一盒蛋咧就賺到20蚊，咁一個月咧做24盒蛋，咁即係一日之內做24盒蛋，就二即係480蚊啦，可以賺到。但係咧佢竟然咧，佢話誒好平嘅成本，因為原來佢自己走去攞。就自己搬去某個地方，咁跟住啲人自己嚟攞噶啦。 咁、 我就同佢講：你不如80蚊或者100蚊叫人搞掂咗個運輸，咁你咪零付出時間。但係佢唔即係佢當然冇聽啦。佢即係話：喂，呢100蚊我賺埋啦。咁其實我就正正就係講咧，好多時咧，好多人就為咗慳呢啲咁嘅小錢咧，而嘥咗你最寶貴嗰樣嘢。時間。時間咧好公道嘅，李嘉誠又係咁多。你又咁多，我又咁多。上高如果信神嘅话，个天父系唔会俾多一滴任何人嘅。OK， 系公道嘅。咁所以咧，我觉得真系要好珍惜咯。好似最近咁啊，我都自己好多嘢做，我都冇时间做好多嘢。咁好啦，仲有啦。咁下一个 topic 咧，咁啊，好多人都话我多 topic 嘅答案法啦。我怕讲唔晒，因为嚟咧仲有5分钟。好，播一播嗰条屈德嗰、那个叫做 屈德嗰个系嘛？ OK， Flex Enable， 好啊。 OK， 嗱，其實咧，有人知道我啦。如果大欣係做科技，我都講好多次啦。我做科技有關嘅嘢，我想以後咧唔定期出一個文字咧講科技同個生意嘅關係。如 如果你做廣告的話呢，你出咗幾聲位啊？ 緊緊嚟啦， 我出緊㗎啦。 係啦， 好啦，咁你一見到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屈特嘅呢個 mon 啦。咁好啦，阿 Lens， 你覺得一個咁嘅屈特嘅嘢有咩商機咧？ 屈特嘅嘢好多嘢屈到啦，係咪先？即係你屈嘅嘢，譬如擺喺衫度啊，或者可以一個變攜式、伸展式嘅 mon 啊。或者係大型、超大型的廣告同埋車啊！哇，太多了， 太多了嘛， 太多了，冇 錯。嗱，呢個咧，如果大家 inspire 啦，即係呢個係好多年前咧我嘅夢想嚟嘅，就而家 realize 咗啦，仲可以我所知咧有幾間大公司已經做緊啦，例如道邦啊、Dow Corning 啊呢啲咧 ，Corning 啊而家好似分拆咗啦 ，Corning 即係做瓷磚、做直膠silicon 嗰間，佢已經做緊啲嘢，做乜嘢咧？其實第日可以擺落去玻璃度。要嚟做一啲全天候式廣告。哇！仲有一樣嘢，如果你仲從事緊啲印刷海報嗰啲咧，咁你又要小心 了。收工啦！ 收工噶啦！ 咦，我哋有位朋友咪做呢樣嘅咯， 其實係 係啊，危險喎、啊、佢公司。 唔危險嘅，只要你適度地轉移啲資源咧，去做翻啲新嘅嘢咧，就唔會俾人淘汰。因為咧，其實咧，最近我去了看一個展覽啦，咁即係其實我去完展覽啦，幾個月前都兩個月前，咁咧就睇另一樣嘢，我一路都冇講嘅，就係、是、一啲叫電子墨嘅嘢。咁其實唔係啲咩新發明啊，例如話嗰只叫咩啊 ？Kindle 咩 ？Kindle 啊嗰只 ？Kindle 嘛， 係嘛？嗰電子書都係睇書。 嗰電子書啦嚇 ，Kindle 嘛，我成日都唔知道又係發音又我嘅死症嚟。Kindle 呢個咁嘅電子書。其實佢呢種嘅電子紙咧，嚟緊黑白啦，都有彩色， 都有出咗啦。 但彩色咧，佢就只有4096顏色嘅啫。所以你見到色唔色，但係出年咧已經可以出到全彩啦。可以叫全彩咧，係60000多色噶啦。其實即係話，基本上任何色相嘅嘢，你見到呢啲咧，全部都可以展示出嚟噶啦，例如好似呢個咁樣 ，OK， 全部我個樣咁樣，全部可以展示出嚟。 喂，但係佢睇其實用電子墨同你一般嘅 mon 有咩唔同先？ 好，我依家就講呢樣嘢。 呢個重點嚟嘅呢個。 重點嚟啦，第一佢全天候，因為佢極少電子設備。第二慳電，慳成點咧？慳到基本上咧接近零。 咁慳嚟做咩咧？我哋都唔係咁貴電費。 咁好啦，唔係你諗下啦。如果你想想後面這個 poster，我是一個電子書來的，電子紙來的，我隨時可以轉，我用的電就唯一就是那個轉那個 image 的 device， 轉換那一下， 那一下而已，那根本上呢，就可以將個電費呢，就大大減低，還有一個突破，現在你看到的 size 就這麼大而已，我今次在美國呢已經是看到有42吋了， 哇，是，好大野心啊。 出年講嘅六十幾寸，後年係講80多寸，即係話會有一日你喺街見到 poster 呢啲嘢，到時個業主個業嗰、那個做廣告位嘅業主咧，就只需要將呢樣嘢貼咗去做牆紙，又好乜都好，佢要轉畫。你知唔知咧？如果嗱觀聽眾咧，如果係知道做廣告嘅，或者有陣時喺街咧，你見到啲人拆廣告咧、拆畫咧，你有冇見過啊？好煩噶！我第一我裝我又要技巧，我要請翻師傅。嗱，我以前都做過啦。 要表啦。 哇 ，I 嗰班師傅啊，叫 I 弟啊，喂，求下你啊，喂，今晚幫我裝啊。仲有，其實咧， 冇咗成本啦，即係個 print material 嗰個。 仲緊，最緊要一樣嘢啊。雖然佢動態仲未好得，即係 video 未得，但係咧有個好處，其實咧我研究過咧，最吸引人嘅廣告咧係靜態廣告。例如好似蘋果啲咩 iPhone 一二三啊啲嘅咧，個廣告咧一個正顏色，蘋果兩個字夠噶啦，使乜講咁多啫？好似我成日喺隧道咧，e-house 咧見到嗰啲咧，一架寶馬嘅 Benz 咁計，哦咩 Benz 寶馬出咗隻電能車，幾個字嘅，其實好 impact 對我嚟講，入咗落我腦噶啦，你唔需要長篇大論勸世文，唔使，亦都唔需要動態，亦都唔方便，因為咧揸緊車。法例未必規定，未俾你做，就算俾你嘅話都麻煩。咁變咗成個行業咧，會係完全唔同曬。咁我見到有人撩手啦，咁咧就暫時下一節我哋就係繼續生意好啲。 好啊， 咁啊正式入。